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精品小说展播，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 二号离开上海，5月23号回到大丰。看到儿子回来，汤成的妈妈十分高兴。 阿成啊，妈现在只能靠你了，你不在家，妈病了3-4天，躺在床上都没人管。 比较风流，前几年他40岁刚出头时，认识了一个走村串乡的木匠。那个木匠才去汤城的妈妈红杏出墙，跟那个木匠勾搭成奸。两个人私通倒还罢了，汤城的妈妈却一定要大女儿汤兰嫁给那个木匠。开始的时候，汤兰并不愿意，觉得那个木匠由的妈妈却一定要大女儿汤兰嫁给那个木匠。开始的时候，汤兰并不愿意，觉得那个木匠油头滑脑，名声不大好，又比他大7-8岁。但是汤城的妈妈说， 人家一表人才，又有手艺， 想结婚。刚结婚时，小家庭的生活还算和睦愉快，可是最后却不欢而散。问题到底还是出在汤城妈妈的身上。1995年7月的一天，汤城的妈妈去汤兰家走亲戚，看到2-3个月没见他妈妈，汤兰自然非常高兴，让木匠陪妈妈说话，自己赶紧上街去割肉买菜，准备给远道而来的妈妈做顿丰盛的晚餐。可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不论是大事小事，还是好事坏事，往往都是由偶然性而引发。那天汤兰刚出村口，遇见春英，也是家里来了客人，正准备上街买菜。春英对汤兰说，你妈妈好容易来一趟，你还不在家陪她好好说说话，你想买什么了，我就给你捎回来就是了。汤兰正想跟妈妈说点私房话，就给了春英20块钱，让她帮自己烧2斤猪肉、1条鱼，然后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进了院门，汤兰听到她和木匠居住的东屋发出了一种令人听了脸红心跳的声音。再走近点，汤兰听到她妈妈压着嗓子说，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像个馋猫似的，能不能快点，要是让阿兰看见可不得了。放心吧，节省买菜，没1个多钟头啊，回不来。我们多久没在一起了，好容易有个机会，还不让我畅快畅快。 木匠没皮没脸地说道。汤兰本来就听说过他妈妈跟木匠之间有点不清不楚，现在自然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让他憋气，更使他羞愧愤怒。汤兰没有惊动他们，跑到西屋简单收拾了一点自己的东西，匆匆离开了家，到县城姑妈那儿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去了上海，从此不再跟娘家来往。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汤城的妈妈在家里自然不可能再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爱护。不管母亲曾经干过什么，母亲毕竟就是母亲。汤城看到妈妈生病，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并给叶成坚打了电话，要叶成坚给她寄点钱。本来汤城想让叶成坚把钱寄到大丰县城姑妈家，可是他到姑妈家时，姑妈一个劲儿地数说他不务正业，东游西晃，这让汤城心烦， 也让他感到钱寄到姑妈家，姑妈一定会追问钱的来历，不安全，就把张平父亲张洪德的地址和账号给了叶成坚，让叶成坚把钱寄到张洪德那儿。李新文私自逃离以后，叶成坚在上海大厦说的那番话曾经让汤成心惊肉跳。为人灵性，很会替自己考虑的汤成回到大丰以后，不是没想过趁机脱离叶成坚，但是想到他跟叶成坚干过的那些事儿，再想到叶成坚一旦暴露谁也跑不掉的那些话，习惯了跟着叶成坚一切听叶成坚的汤成，没有外力的推动，一时之间的确离不开叶成坚。他不仅打电话向叶成坚要钱，而且也确实想帮叶成坚找一个潜伏隐居的合适地点。大风地处黄海之滨，汤成曾想过到海边偏僻的小渔村租两间屋子给叶成坚居住，海边可以游泳，可以钓鱼，住个把月没什么问题。又想干脆鼓动叶成坚在大丰县城买套房子，那样风声过了以后，叶成坚很有可能把房子送给他。后来想想大丰认识他的人不少，万一有警察来调查，跑都没地方跑，才放弃了在大丰找潜伏地点的打算，决定去无锡他大姐那儿看看情况再说。汤成刚离开不久，1999年6月9日，陈华和小黄从南通驱车200多公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奔波，赶到了串场河边的盐城市。没顾得上歇息，在盐城市刑警支队一个副支队长的陪同下，他们继续前往大丰。非常凑巧，大丰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有个亲戚跟汤成是老乡，也是新丰镇人。听陈华简单说明来意以后，他回忆了一会儿说，姓汤，有人去了广东，好像新丰镇有一家跟这种情况比较接近，但是我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这还不好办吗？查一下户口档案就知道了。陪陈华他们前来大丰的盐城市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说道。果不其然，陈华在大丰县公安局户籍科的电脑里很快就查到新丰镇展望村有不少姓汤的户主，而从汤大斌的名下十分醒目地露出汤成的名字，他就是户主汤大斌23岁的儿子。再一查，汤成的确是前几年就跟他二姐去了广东。这个汤成是不是那个阿成呢？汤成的照片当即传真回指挥部，经过指挥部那边派人找李新文、吴志彪、朱新佩这些已落网的案犯辨认，证实汤成就是阿成。至此，谁是阿成终于水落石出。可是进一步的调查却发现，汤成前几天确实是回了一趟老家，但已经走了，现在不知道他去了哪儿。陈华和小黄的追踪到此断了线索，好在王勇在深圳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当陈华和小黄在南通查到张平现在深圳的时候，刘安成处长命令王勇当即赶往深圳，全力查清张平是不是阿成的女友。在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下，由暂住证这条线索，王勇查到张平确实是住在深圳市罗湖区湖背新村13栋 F 座3号。1999年6月16号的上午，几天来一直守候在湖北新村路口的王勇 看到张平从宿舍大楼门口出来，不由得精神一振。他捅了捅和他一起执勤的小邹，说：“ 瞧，他出来了，穿浅红色连衣裙的那个就是。” 张平根本没想到他早已被侦查员盯得牢牢的，接到阿成的电话，听阿成说很想念他，张平心里美滋滋的，忙着去办亲爱的阿成交代他去办的事情。出了楼门，张平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飞快地朝邮局方向开去。这个时候，一辆蓝色的标致轿车紧紧地跟在张平乘坐的出租车的后面。张平下车以后，径直进了邮局。过了大约20分钟左右，他风摆杨柳般地出了邮局大门，招手要了一辆出租车，很快就走了。王勇和小邹相视一笑，说道：“ 该我们登场了。” 他们找到邮局的负责人，出示证件以后，要求查看张平刚才办理的邮件。邮件很快就摆到了他们的面前。那是一个不大的邮寄专用纸箱，上面写着江苏省无锡市藕塘镇吴飞龙收。指挥部接到这个情报以后，分析汤城很可能就藏在无锡。梁国巨副厅长对刘安成说：“ 安成啊，这次还是你亲自去跑一趟吧，你代表我还有陈少基厅长向那些热情援助我们的兄弟单位表示一下谢意，也慰问一下我们那些一直战斗在第一线的弟兄们。”“ 好的，梁副厅长，我马上就出发。” 刘安成第二天带领王勇、小邹和小张先坐飞机到上海，1999年6月18号的中午转机到了无锡。无锡濒临浩瀚无际、波光潋滟的太湖，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美丽古城。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开国君主太伯就死于无锡。提前从盐城赶到无锡的陈华和小黄，顾不上欣赏无锡美丽的湖光山色，在机场接到刘安成处长后，在车上就向他汇报到无锡这两天所侦查到的情况。我和小黄赶到无锡以后，马上跟无锡公安局联系，这里的弟兄跟其他地方的弟兄一样，非常的热情，他们派了几个侦查员陪我们一起到了藕塘镇派出所。派出所的所长找来家在藕塘镇展望村的一个镇干部，据那个镇干部说，吴飞龙的老婆确实是大丰人，姓汤。我们估计吴飞龙的老婆很可能就是汤城的大姐。哦，为了证实汤城再没在他大姐家，我们还请那个镇干部回了一趟展望村。那个镇干部从吴飞龙的邻居那儿了解到，吴飞龙家最近是来了一个20多岁、身材微胖、左下巴有道疤痕的男客人。这个男客人的特征与汤城非常的相像。啊，情况基本就是这些。小黄，你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陈华尽量用清练的语言向刘安成处长汇报。 啊，基本就这些了，只是吴飞龙家的地形有点特别，刘处长，你是不是亲自去看一看？ 小黄说道。 你们干得不错，短短几天不仅摸清了汤城的底细，而且找到了他的潜伏地点。只是那个镇干部回了一趟家了解情况，有可能会惊动汤城，我们必须尽快行动，绝不能让汤城从这里溜掉。一会儿我和陈华、小黄去看地形，王勇，你到无锡公安局跑一趟，请他们派特警队来协助。 看到吴飞龙家那栋房子坐落在公路边的水田中间，刘安成 不由得暗暗的皱眉。那是一个不大容易秘密接近的地点。经过仔细的观察，刘安成和无锡市的特警队长皱眉。那是一个不大容易秘密接近的地点。经过仔细的观察，刘安成和无锡市的特警队长制定了应该是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汤兰1995年7月离家出走，先是到了上海。他在上海打工时认识吴飞龙，吴飞龙的诚恳和朴实深深赢得了经历过波折的汤兰的好感。两个人相爱结婚以后，汤兰跟着吴飞龙回到了无锡市藕塘镇展望村。几年来夫唱妇随，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平静安稳的农家生活。几年未见的小弟弟汤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汤兰是既高兴又感到有几分陌生。他淡淡的招呼汤成住下以后，只问了问父亲近来的情况，就只管忙他自己的事情。倒是他的丈夫吴飞龙显得相当的热情，和汤兰结婚以后，吴飞龙样样满意，就是对汤兰拒绝跟娘家来往不大理解。为人比较传统的吴飞龙一直对没有见过汤兰的娘家人感到有点遗憾，现在见汤兰的小弟弟汤成来到他们家，无疑是表示汤兰娘家对他们婚姻的认同和肯定。高兴的吴飞龙恨不得把自己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让汤成一次就吃个够。汤成这几天过得十分惬意，大姐夫吴飞龙把他当作小皇上一样捧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忧无虑，轻松快乐，使汤成几乎忘记了自己正在潜逃的窘迫境况。他觉得大姐家这个地方真不错，一座独立的两层小楼，周围100米内没有邻居，视野开阔，处于无锡市的近郊区，交通便利又比较安静，非常符合叶成坚前居隐伏的要求。收到张平用特快专递的方式从深圳给他寄来的139电话卡后，汤成拨通了叶成坚的手机，可是好几次都出现占线的盲音。这种以前很少遇到的情况使他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了不祥的气息。6月18号的晚上，汤成吃了一条吴飞龙专门为他做的太湖鲤鱼，还喝了一壶黄酒。饭后吴飞龙陪汤成说了一会儿话，累了一天的他直犯困，就早早的回他们的房间睡觉，留汤成自己待在二楼的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警匪枪战片，屏幕上三个蒙面匪徒冲进了一家银行，两个匪徒用枪逼住银行的工作人员和到银行存钱取钱的男男女女，另一个匪徒正打开银行的保险箱往大皮包里装钱，受伤的保安悄悄地摁下了报警器的开关。不久远处响起了警笛声，渐渐的警笛声由远而近，画面里一辆警车朝银行疾驰而来，那几个蒙面匪徒慌忙地逃窜。汤成酒意上涌，迷迷糊糊中他似乎看见自己正和叶成坚还有文仔在大街上跑着，跑过了两条街，远远地看到阿珍驾驶的黑色宝马车，车越来越近，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阿珍布满疙瘩的那张脸。叶成坚上了车，跑了几步，文仔也上了车，自己跑啊跑啊，可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抓不住车。阿生吗？什么？出来了，出来了，就盯着他。对，别急，等他到了地方再下手。 车厢里叶成坚的话显得低沉而又阴森。阿成能够听见他的话，却没能看清楚他的脸。他看到黑色宝马车停在一条小巷的树荫底下，昏黄的路灯照在树影上，树影在风中晃动，透露出几许恐怖的气息。树丛里升起了一条模糊的影子，异常紧张的阿生赶紧拔出枪来。等等，是阿成。汤成非常感谢叶成坚制止了阿生。大佬，我没追上车，来晚了。阿成气喘吁吁地说。钱呢？你藏在什么地方了？叶成坚见阿成空着两只手，疑惑地问道。 钱？什么钱啊？ 阿成感到很奇怪。 丢你妈，装什么傻，刚才抢的钱不是你背着吗？现在哪儿去了？ 叶成坚板起了脸，恶狠狠地盯着阿成。 哎，大佬，刚才我不是和你一起追车吗？哪来什么钱呢？ 阿成看到叶成坚的神情不对，赶紧分辨说， 别跟老子玩这一套。老子玩这一套的时候，帅仔你还穿着开裆裤呢。阿生，文仔，还等什么？ 叶成坚拔出了枪。随着叶成坚一声命令，阿生和文仔一边一个迅猛地抓住阿成的胳膊，并顺势将胳膊拧到了身后。看到黑乎乎的枪口顶在脑门上，阿成吓得直发抖，泣不成声地哀求他， 大佬，大佬，我真不知道什么钱，我真不知道，你想想 我有那个胆儿吗？ 叶成坚阴冷的双眼寒光闪烁，打开了手枪的扳机，冷冷地说道， 给你一分钟，再不说出钱藏在哪儿，老子让你偷钱到阎王爷那儿花去。 哎呦，大佬，我真的没干过呀，求你了，千万别开枪啊，别开枪，冤枉啊。 汤成听到砰的一声，不由得大声嚷叫起来。正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的汤成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坐起来睁开眼睛时，看到几个身穿迷彩服、手拿微型冲锋枪的特警从屋顶飞身而下，迅速地将他围住。面对着几只黑洞洞的枪口，汤成情不自禁地问道， 你们是天兵天将吗？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精品小说展播，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正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的汤成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坐起来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几个身穿迷彩服手拿微型冲锋枪的特警从屋顶上飞身而下，迅速地将他围住。面对几只黑洞洞的枪口，汤成情不自禁地问道：“ 啊，你们是天兵天将吗？” 随后从大门进来的刘安成带着王勇和陈华上了二楼。“你就是阿成啊？”刘安成威严地问道。“ 我就是阿成。” 汤成下意识地回答。“ 靠起来。” 刘安成命令道。“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陈华给他戴手铐的时候，汤成喃喃地说道。原来刘安成亲自查看地形以后，决定采用突袭的方式抓捕汤成。6月18号深夜凌晨2点，万籁俱寂，刘安成、王勇、陈华、小黄带着无锡市特警队的10多位战士，在漆黑夜幕的掩护下，伴着蛙鸣，悄悄地接近吴飞龙家这栋独立于水田中间的2层小楼。看到整栋楼房黑黢黢的，只有2楼的一个房间露出微弱昏暗的灯光，刘安成对几个拿着梯子的特警战士打了个手势，又指了指几个窗户，然后带头向大门走去。等所有的门窗都得到有效的封锁以后，随着一声开始行动的命令，几个特警战士顺着梯子飞快地攀上了屋顶，也就有了刚才飞将军从天而降，一举擒获汤成的场景。汤成在叶成坚为首的跨境暴力犯罪团伙中，虽然不是行动时的最主要的打手，但是脑筋灵活， 嘴甜舌滑的他跟众多的同伙都相处得不错，这样他对其他同伙的了解是比较详细和深入的。擒获汤城，为了解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具体的犯罪事实以及追捕犯罪团伙中的其他成员，打开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汤城的脑筋确实比较活络，他不仅十分配合地回答预审警官关于姓名、籍贯、个人简历这些带点程序式的问话，而且第二次预审他时，汤城就开始交代五四抢劫案的具体犯罪事实。依据这种情况，指挥部决定就从审讯汤城入手。一，尽可能详细地搞清楚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在澳门和内地的犯罪事实。二，发现更多的线索，争取尽快地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擒获。这一个任务就落到了珠海市刑警支队那些年轻的预审警官身上。1999年6月22号的上午，汤城被带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的第三预审室。让汤城坐下以后，预审警官拿起了一本书，翻到某页，慢慢地念道：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汤城，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明白，明白。 汤城完全听明白，并非常灵醒地领悟了这段似乎有点拗口，但是含义十分清楚的话。稍微迟疑以后，立即说道： 我要揭发叶成坚的罪行，希望政府能对我宽大处理。 政策摆在这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预审警官看出汤城的确是掌握着一些相当重要的情况。 1998年10月，大概是7号或者8号，叶成坚、赵继文仔、阿生、阿志，还有我去澳门玫瑰园西餐厅饮咖啡，商量着抢地下钱庄。 汤城说着，抬头看了一眼预审警官，又低下头去。开口以后，第三、第四、第五次及以后的多次预审，汤城更是滔滔不绝，将1998年以来的几次成功和不成功的抢劫，从策划、行动、时间、地点，到参加抢劫的同伙以及同伙各自的绰号、特征，全都一一道来，详细招供。阿生、阿志、阿珍，这些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成员，就在阿成的供述中开始浮现出来。这一切对于继续侦破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案以及最后对这帮犯罪分子的审讯和判决都很有价值，尤其是汤城供出叶成坚在珠海谋杀大黑的事实，更是为查证叶成坚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关键性的口供。关于大黑之死，汤城的口供是这样的：1998年大概是11月7号左右，叶成坚带着阿生、文仔和阿彪从澳门过拱北海关来到了珠海，他们住在香洲的一家酒店。我那时候在珠海市胡椒园租了一套房子， 跟我的女朋友张平住在一起。叶成坚到珠海以后给我打电话，要我去香州的酒店找他们。开始我不想去，但是又不敢得罪叶成坚，想想还是去一趟吧。吃完了午饭，我打的到了酒店，坐电梯上八楼。啊，叶成坚最喜欢住八层。那天他们好像是住在808号房间。我敲门以后是文仔开的门。他埋怨我说，怎么那么磨蹭，大佬亲自给你打电话叫你来，还得等你老半天。切。我知道文仔性子急，爱埋怨人，就没理他。只对叶成坚说，哎，大佬，实在对不起啊，我临出门的时候又接了一个电话，耽误了一会儿，来迟了。叶成坚那天还算和气，没有埋怨我来的迟，对我说，来了就好，阿彪出去办事了，三缺一啊，叫你来凑一手。我去之前，他们三个人正在玩跑得快，叶成坚叫我一起玩，我只好坐下来陪他们玩。我记得那天带的钱不多，好在手气还挺好，玩了三个多小时，我赢了1000多块钱。后来我们一起下楼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叶成坚对我说，我这次过珠海是专门来搞定大黑的，大黑那衰仔竟然敢骗我，如果不搞定他，我们就没法在澳门的道上混了。他当时的样子看来非常生气，眼神很阴冷，虽然他说的是大黑，但是我看了都感到害怕。大黑似乎姓吴，好像是海南人，说话的语调有点怪。他当过海军，听说在海军的时候搞水下爆破，很会玩炸药。大黑跟小黑是好朋友，像亲兄弟一样。小黑姓罗，也叫黑仔，名字叫什么我不大清楚。小黑在澳门黑社会很有名，他有一个干哥哥姓郑，是澳门黑社会有名的杀手，听说去年啊还是前年被人家打死了。很可能是小黑介绍大黑认识叶成坚的。小黑搞军火，也搞毒品。叶成坚跟四眼牛闹翻以后，怀疑四眼牛派人追杀他，曾经找小黑要过枪。小黑好像收了叶成坚8000港币，给了叶成坚一支仿64手枪。哦，叶成坚听说大黑很会玩炸药，又答应条件合适的话跟他一块儿干，非常高兴，就给了大黑3万块钱港币，要大黑搞几个遥控炸弹。叶成坚话里话外的意思，他要大黑搞遥控炸弹，除了是想用来搞掉四眼牛外，还想用来干其他的大事儿。可到底是什么大事儿，叶成坚当时没说，我们呢也不敢问。大概是1998年8月份吧，大黑给叶成坚打电话，说他已经搞好了两个遥控炸弹。叶成坚派人将遥控炸弹偷运到澳门以后，就拿到海边的山上试验，非常好用，威力也非常大。阿生爱古的新装置，对用传呼机遥控炸弹非常好奇，就提出来由他来分解另一颗遥控炸弹，看大黑到底是怎么弄的。叶成坚觉得要是阿生能够掌握制造遥控炸弹的技术，就用不着再求别人了。他很高兴阿生有这个胆儿敢拆炸弹，当时还一个劲儿地夸阿生。叶成坚把我们带到山岗的另一边，让阿生一个人在那弄。过了一会儿， 阿生拿着一个纸盒跑来找叶成坚，对叶成坚说： 哎，大佬大佬，大黑那衰仔骗我们，另一个遥控炸弹是假的。 叶成坚看阿生拿着纸盒只放着几块生锈的旧铁片，根本就不是炸弹，非常生气。他马上就打电话问大黑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黑说可能是搞错了，答应另外再给叶成坚做两个遥控炸弹。可是从八月份到十一月份，叶成坚催了大黑好几次，大黑不是说还没做好，就是说正在做。叶成坚看出来大黑是故意拖延，拿了他的钱又不想给他做遥控炸弹，所以要到珠海来搞定大黑。大黑这个人身高体壮，足足有一米八高，黑脸，胳膊很粗，又当过兵，哦，还会武功。我觉得他非常难对付，同时觉得大黑跟小黑是好朋友，他们身后都是一些很难惹的狠角色，就对叶成坚说：啊，大黑应该不敢骗大佬，可能他正在做炸弹，不如先催催他，再等他一段时间，看看他到底怎么说。那时候，我估计大黑不给叶成坚做炸弹，是担心炸弹做好以后全都交给叶成坚，叶成坚有可能会搞掉他灭口，所以拖着要跟叶成坚谈条件。我呢，就想找机会跟大黑说说，让他尽快的给叶成坚做两个遥控炸弹算了，免得大家闹得不愉快。虽然我不知道叶成坚要搞定大黑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叫人打他一顿，也可能是逼他还钱，但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哎，说真的，那时候我的确没想到叶成坚要杀大黑。叶成坚见我这么说，非常不高兴，冷冷看了我一眼说：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不用你说，你只管听我的吩咐就是了。如果连一个大黑都搞不定，让他随随便便的耍弄我，以后还能混吗？听到他这样说，阿生、阿彪和文仔都没吭气，我呢也不敢再说什么了。1999年11月8号的晚上，叶成坚带着文仔、阿生、阿彪还有我打电话约大黑到香洲海景大酒店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叶成坚跟大黑是有说有笑，亲亲热热的，好像是个多年没见的好朋友一样。只说哪个歌厅的小姐漂亮，哪家桑拿浴室服务全面，一句话也没提遥控炸弹的事儿。我还以为叶成坚说要搞定大黑只是一时的气话，跟大黑见面以后谈得高兴就放了大黑一马。喝完咖啡以后，大黑看了看表说家里有人等他，他要早点回去，还说隔天他做东请我们吃饭。可当时叶成坚说：急什么，天还早呢，我们去找个地方玩几圈麻将。这大黑也是一麻将迷，听叶成坚说想玩麻将来了兴趣了，不再提家里有人等他想早点回去的事儿。不过他见叶成坚带着好几个人，似乎也有所提防，就说那我们就在酒店里开房间玩，酒店里有茶有水，还有自动的洗牌桌，不用麻烦人，很方便。哦，看来大黑最近混得不错嘛，玩麻将都要到酒店开房间了啊。哈，在酒店玩好是好，哎呀，不过算了，有钱咱也不能白扔啊，开一间房的钱够点好几炮了。哦，阿成那儿有现成的出租屋，不用花钱，我们到他那玩去。大黑啊，你要是过意不去，一会儿你给阿成多点几炮就是了嘛。叶成坚就半开玩笑的这么对大黑说，说着话领先往酒店外面走。 到了这时候，大黑确实不好再推辞了，也有可能是他见叶成坚和我们都没表现出什么恶意，就放下了防范之心，跟我们一起要了两辆出租车，到了胡椒园我租住的房子。那时候可能是晚上11点钟左右，街上的行人已经不太多了。按照叶成坚的吩咐，我去海景大酒店喝咖啡前已经给张平在酒店开了房间，说有几个朋友要来家里玩麻将，让他到酒店去住，家里没人。我开门以后，大家进了屋，我以为叶成坚真的是想玩麻将，进屋以后就忙着搬桌子找椅子。大黑帮我搬桌子的时候，我看见叶成坚在大黑的背后对阿生和文仔使了个眼色，并且咳嗽了一声。阿生和文仔立即同时出手，一个人一边扣住了大黑的双手，扭到身后。叶成坚这时候掏出一支手枪，顶着大黑的脑门，低声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要是敢大声的叫喊，我一枪崩了你。哎，坚哥，这算怎么回事啊？我可没冒犯你啊。面对着叶成坚的手枪，大黑没敢挣扎。啊，是吗？那我们可真得好好谈谈啊。叶成坚拉过了一张椅子，在大黑的对面坐下了，但是没有放下他手中的枪。阿长，拿根绳子先把大黑绑起来。叶成坚吩咐我说：哎，绳子在我包里。文仔说。我见文仔和阿生扣住了大黑，叶成坚又掏出手枪，心里头非常紧张。哎，真的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激烈。那时候我主要是担心事情闹大了，我就没法再在那儿住了。但是看到他们配合的那么好，我知道叶成坚一定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并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叶成坚对所有的行动，包括行动的细节，往往预先都想得非常仔细。虽然事先叶成坚并没有告诉我要把大黑抓起来，但是到了那种情况，他叫我拿绳子，我也只好去拿。他们果然是早有准备，我在文仔的包里不仅看到了两根红色的尼龙绳，还看到了铁链和铁锁。在文仔和阿彪的帮助下，我用绳子绑住了大黑的双手，又用铁链子将他锁在床柱上。大黑，你先说说为什么拿了我的钱又不给我做炸弹。嗯，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叶成坚就开始审问他。 我不是不做，只是还没做好，做那种炸弹是很难的。丢你妈，到了这时候你还敢骗我？你以为我是傻瓜呀？拿了个破纸箱就敢骗我3万块钱？哼，是不是以为我叶成坚好骗？嗯？叶成坚咬牙切齿的低声吼着：你别骂人好不好？骂我打我都行，别把我妈也带上。早就听说大黑最不高兴的事就是别人骂他丢你妈，可没想到他的确够胆儿。面对着叶成坚的枪口，为了一句不疼不痒的骂人话而跟叶成坚顶撞，那骂两句算得了什么了？哎，我要是大黑就不会那么傻。果然听到他这么说，叶成坚更加生气了。丢你妈算什么？老子揍你这个衰仔，你又能怎么样？不教训教训你衰仔，还以为我叶成坚在道上的名分是白捡来的。 当时叶成坚一边骂，一边狠狠地打了大黑几个耳光。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 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